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悲壮同埋白伟聪，我哋再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喺上个星期五咧，美中两国爆发空前嘅呢个稀土战争，中国方面咧系全面限制啊，系对美国同埋对欧洲嘅稀土出口，咁咧就导致咧美国嗰个股市咧喺星期五收市之前系大跌嘅。咁喺周末咧就。總統 Donald Trump 咧就寫咗一篇好長嘅推特嘅文章，就話咧中國咧發生好奇怪嘅事，佢哋明明咧喺六月間咧就已經答應咗放寬對美國嘅稀土出口嚇個限制，咁啊突然間咧就全盤翻盤。所以咧佢就決定喺11月1日開始就將所有嘅中國貨。入口美國咧喺現在嘅55%關税之上加多100%。嗱，咁呢兩日嘅嗰個緊張嘅氣氛咧，就係嚇，當啲人世界上啲人都唔知發生咩事嘅咧，中國咧亦都係警告，如果你美國啊係率先將中國嘅貨品啊係再加多100%咧，咁啊中國必定咧係予以反制。咩反制呢？就詳細就冇講，就包括對美國貨又加關税啦，同埋咧好多市場嘅人士推測啊，包括係拋售美債，咁仲有其他嗰啲未知。之但係咧，就星期一就開始啦。香港的股市的反应就当然就会看得出来。但是呢就最后一分钟 Donald Trump 又写了一个 Twitter, 突然间又说对中国的习近平表示友好，他说中国是没事的，习近平就不想将中国推入这个衰退，我们美国都不想。所以又擺出個萬事有得傾啊嗰個咁嘅姿態，而胡錫進咧呢個前環球時報嘅主筆咧，亦都喺佢嘅嗰個社交媒體話：，佢話 Donald Trump 呢一番強硬只係做俾美國嘅選民睇啫，美中之間始終最後都係傾得掂嘅，係嘛？咁一定會有協議。嗱，呢啲咧就係近來中國而家嗰個政治狀態嗰個反常，一時咧就戰狼。一時咧就話咧係有得傾，又話咧係中美關係咧係有如夫妻啊，雖然係嗌交，但係咧嚇嗰個關係咧係密切嚇。但係 Donald Trump 咧就認為美國啊同埋中國關係咧絕對唔係夫妻，但係佢又咧同呢個習近平最後一分鐘又拉緊關係喎。嗱，呢個咁嘅忽冷忽熱啊，忽上忽落啊，啲咁嘅奇怪嘅狀態，你點睇咧？ 是啊，一日的政治呢都是嚴長啊。咁啊，正正呢喺中國商務部一連幾炮啊宣布呢出口限制之外呢，跟住呢 Donald Trump 就還以顏色啦，就宣布11日呢就將中國進口嘅貨品加徵 100% 關税。跟住就輪到中國商務部呢就去澄清，佢話呢唔係禁止出口，佢只係對出口作出限制。咁分析就認為呢，呢個係商務部嗰邊呢嘅降溫嘅一個言論，因為呢照計，如果 Donald Trump 咁樣去還擊嘅時候呢，應該商務部呢係以牙還牙，個態度應該更加強硬，甚至呢可能指斥美國呢咩壟斷啦、霸權啦，又或者係點樣去啟動個關税係佢始作俑者呀，應該講呢啲說話嘅。但佢竟然呢係調轉呢，佢釐清呢，其實佢嗰個出口只不過係嗰個管制，只係明確禁止向海外嘅國防企業提供技術支援。咁樣呢，呢個咁嘅澄清嘅時候呢，有點而令人覺得呢佢個態度係軟化，甚至暗示呢係有談判嘅空間。咁所以呢星期一嗰個股市呢，雖然都係應該會睇跌㗎啦，但係似乎呢有一個挽回嘅訊息。咁而且 Donald Trump 啱啱喺佢個社交平台講嗰句說話叫 Don't worry about China, it would be fine。即是话呢，其实是真是呢有转机的。所以呢随住佢呢个暗示之后呢，其实星期一的股市可能 遭遇嘅下挫之后咧，应该个幅度唔会好大，而且咧随时有反弹嘅机会添。咁随住呢个而家阿 Donald Trump 咧，个注意力又去咗加沙地带，虽然失落于呢个诺贝尔和平奖，但系咧如果嗰边嘅和约真系签成嘅时候咧，佢自己咧又成为咗呢个国际风云人物之后咧，唔知心情大好之下会唔会咧收回成命？咁所以咧，而家真系啊，每日嘅变化咧都好快，陶生。 嗱，到底啊，點解中國突然間反台咧？其實案中有案，就同一個國家咧係有台底非常之重要關鍵嘅關係。呢、這個國家係邊個咧？你估都估唔到，原來就係巴基斯坦。就事緣咧，今年6月咧，巴基斯坦嘅陸軍總參謀長穆尼爾咧就一個人走咗去美國白宮接受 Donald Trump 嘅款待。嗱，6月份咧嗰陣時啊，呢、這個總參謀長去訪問美國嘅時候咧，仲唔知咧係做發生咗咩事？點知到咗9月，啊，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咧就接見巴基斯坦總統謝里夫，同埋第二次再訪美嘅陸軍參謀長穆尼爾，跟住就宣布咩咧？係嘛？就係、是、宣布兩國啊簽署一項稀土出口嘅協議，即係話巴基斯坦咧就而家喺背後捅咗中國一刀。嗱，咁嚴格嚟講又唔算嘅，呢個世界在商言商啫。你中國管制稀土嘅出口，咁我巴基斯坦有稀土啊嘛。喺呢個時候，我咪同你美國做生意咯。點解呢個時候啊，係同美國做生意呢？咁又同印度有關啦。因為印度總理莫迪啊，你都知道，最近呢兩個月咧，突然間同中國關係非常之密切，主要咧就係不滿啊，美國咧係向印度咧係徵收50%啊嘅關稅。咁同時，美國咧再警告印度，如果再買俄羅斯嘅石油咧，呢個關稅會增加。咁本來咧，印度咧係至少咧係中立嘅，或者中立之間咧，近年咧係偏向親美。之但係嗰個石油嘅問題，就令到 Donald Trump 逼啊呢個印度咧係同俄國嘅石油協議嗰度斷纜。之但係印度咧，你全國啊嗰個消費咁犀利。嗰、那個工業啊等等嘅消耗量咧咁犀利，如果佢可以買到平嘅石油，佢一定咧係在商言商。莫迪咧就唔肯之下咧，咁突然間南亞嘅形勢就逆轉。本來巴基斯坦係中國最親密嘅盟友，受惠於"一帶一路"啊個龐大嘅援助，包括啦嗰條叫中巴經濟走廊。呢、這個中巴經濟走廊咧就由中國西北嘅克拉昆崙山咧係一路啊。系穿山越嶺咧，系經歷過成個巴基斯坦，就喺啊佢嗰個港口瓜達港啊嗰度附近咧，系打出咗個出口，就直接咧系將呢條公路咧系通往印度洋。嗱，呢個佈局咧就好多年前已經咧系開始噶啦。為咗係避免咧個貨船咧繞過馬六甲海峽，就咧唔益新加坡，同埋亦都咧系防咗有一日啊。如果中美爆發戰爭嘅話，馬六甲海峽俾美國封鎖之後啊，多一個咧係港口咧，係進行呢個咧運輸啊石油啊等等嘅物資。之但其實呢條中巴經濟走廊啊，起嚟咧嗰個作用啊有冇咁大咧？一旦真係爆發世界大戰嘅時候，只要美國嘅轟炸機咧掟兩粒炸彈咧，呢、這個中巴經濟走廊兩邊嘅高山碌幾十噸石頭落嚟咧，你嗰條通道咧一樣係封鎖嘅。咁所以，但系點都好咧，巴基斯坦咧對於中國嗰個援助咧係非常之感激。咁啊，向來咧佢兩國之間個所謂嘅友誼啊，係一路咧都可以計到70年代，甚至係更早，甚至係50年代初。呢、這個咧叫不結盟運動。咁但係估唔到喺短短2、3個月之間咧，巴基斯坦咧啊就即時啊係選擇係親美。嗱，中國嘅尤其撞火嘅咧就係。其實呢10幾20年啊，對巴基斯坦嘅技術援助，就包括咧稀土啊，係嗰個技術提煉同埋加工，即係話而家中國自以為傲啊，稀土個技術啊，嗰個加工啊，提煉咧係世界第一，因為咧佢行先啊嘛。咁透過佢教咗巴基斯坦啊嘅一啲技術咧，而家巴基斯坦連埋技術同埋稀土嘅礦產咧。就以一個軍方經營啊嘅工業集團，同佛羅里達州 美国的一间咧采矿公司咧系签咗个条约，呢、這个条约咧就系最近三个月达成嘅，所以 Donald Trump 咧就大感安慰，就将咧巴基斯坦啊嗰个入口货嘅关税咧系减到19%。嗱，呢啲就近呢两三个月咧冇人留意到点解美国对巴基斯坦系特别优待。嗱，佢咧甚至啊系喺美国关税清单里边咧系属于数一数二咧系最低嘅。OK。咁另外咧，亦都換取咩咧？就係、是、美國同巴基斯坦之間嘅反恐情報嘅交換。但係唔好唔記得，巴基斯坦仍然係一個伊斯蘭國家。咁比起印度嚟講咧，伊斯蘭咧，佢嗰個長遠嚟講，對於西方嘅威脅咧係更加大。而且咧，巴基斯坦咧，亦都係長期啊，我哋記得咧，阿拉登啊喺嗰處咧係避難嘅。嗱，头头报你，你睇下最近呢几日，巴基斯坦突然间就向邻国阿富汗嘅塔利班咧系爆发战争，向佢开火。嗱，呢个咧亦都系向美国示好，同埋交多个投名状。嗱，所以喺短短呢一个月内啊，巴基斯坦竟然选择咧就倒向美国，呢个咧睇中国眼中咧，自然是觉得非常之撞火，所以那个对美国的稀土抵制相信是一时的情绪极之冲动之间，亦都是冷静布局，唯有这样才可以刮回美国一把。但是这样下去引起的副作用就当然就是 Donald Trump 反台，所以现在就是中间这个国际关系，尤其在南亚是出现一个咧好微妙嘅一个变化，因为咧巴基斯坦嗰啲稀土咧，包括咧锑啊、钨啊，同埋嗰一类啊，金字边咧系都读唔出名嘅矿石啊，嗰啲稀有嘅矿石，总共佢蕴藏系几多咧？系有价值60,000亿嘅美金。咁啊，每一步啊，对于美国嚟讲咧，而家系非常之重要，而且签咗意向书。同埋咧系协议，咁咧就从此巴基斯坦就应承啊，将啲稀土连埋啊，嗱，唔知佢个技术提炼啊、加工啊有几先进啊，但肯定咧就连埋中国教佢几多嗰啲咧，就过埋俾美国啦，系嘛？咁所以而家咧就嗰、那个局势咧系非常之微妙，而家局势咧系非常之微妙啦。咁咧今次咧系多年以来啊。就巴基斯坦第一个民选的领袖、民官的领袖咧，就访问咧华盛顿，而且非常之有面，喺白宫咧就同 Donald Trump 咧系食饭。嗱，呢个咧意义咧系非常之重大。咁当然咧就你签咗呢个稀土开发嘅协议咧，对于巴基斯坦嚟讲都有啲风险，因为咧佢呢间咧系由军方掌控嘅巴基斯坦军方掌控嘅工业集团。佢喺里边一开采稀土咧，就必然同当地啊吓嗰啲居民，甚至嗰度当地有啲咧系反巴基斯坦嘅有恐怖主义色彩嘅组织啊发生冲突嘅。但系呢样嘢就 Donald Trump 当然唔理得咁多啦，系嘛？咁对于巴基斯坦嗰度可能造成嘅环境污染啊吓呢啲咧啊，亦都咧吓冇乜嘢长远嘅打算吓。所以咧呢件事咧就系由穆迪啊吓采取一个突然间。就親中國同埋遠美國啊！呢個變化咧，而導致到巴基斯坦喺南亞嘅權力平衡嘅天平之上咧，就倒向美國。所以咧喺無可選擇之下咧，中國咧就要採取咁嘅行動。咁而家咧就當然咧美國同埋巴基斯坦拉近關係咧，印度咧亦都會受到刺激，係嘛？咁印度咧亦都要計一計自己條數嚇。咁係咪就等於你就可以擁抱中國咧？如果不是克什米爾啊，嗰度高原啊，嗰忽咁嘅領土紛爭啊，咁係咪就咁算數咧？係咪印中之間又可唔可以結盟咧？嚟到突然間對付美巴之間啊，成為夥伴咧？所以世事如棋，局局新，就係咁解咯。 系，其实咧，千祈唔好误会咧，呢个世界上边净系得中国咧有稀土。稀土其实咧喺好多嘅国家咧都有资源，包括你讲嘅巴基斯坦、乌克兰啊，同埋咧一啲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都有呢个稀土嘅。只不过中国咧喺依20-30年咧掌握咗呢个稀土开采嘅低廉嘅技术，但系佢个代价咧就牺牲大自然环境啦。咁我哋都报道过啦，喺内蒙古咧有好多嘅。矿开采呢个稀土嘅矿藏嘅地盘咧，全部咧都系里边咧系嗰啲提炼过嘅污水啊，嗰啲储存池啊，全部咧好似月球表面咁样寸草不生嘅。咁所以其实低廉嘅 开发成本咧，换嚟嘅咧就系环境嘅破坏，所以西方嘅国家咧先至咧唔去进行稀土嘅开采同埋提炼。咁随住中国大陆啊喺几年前嘅开始已经打呢个稀土牌，作为咧平衡啊佢对外需要入口产品嗰种对冲咧，咁其实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咧，都已经咧渐渐知道噶啦，所以喺欧洲同埋美国咧，而家都有稀土嘅工厂咧，话喺度筹建紧或者喺度进行初步嘅生产。问题系未能够全速去取代啊低廉嘅中国嘅稀土嘅入口啫。咁但系中国都知道嘅，嗱而家个问题就系大家嘅速度同埋咧，究竟中国系咪？真系夠膽打呢張稀土牌，因為咧，我覺得咧，依個就虛張聲勢同埋阿 Q 精神嚟嘅啫。所以商務部即刻澄清，就話只係對軍用嗰個稀土輸出實施限制，民用不受影響。即係暗示或者明示咧，譬如話台灣嘅台積電啊，或者從事呢啲電腦晶片啊，包括啊輝達啊呢啲咁嘅公司咧，都係不受影響嘅。咁啊，只不過係軍事用途啫。咁呢度其實已經有好多大嘅灰色地帶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啊一間公司輸入咗嘅，譬如話製造嘅晶片，究竟呢張晶片最後係用喺個電腦，定係用喺架飛機，定係用喺個導彈上邊咧？嗱，呢啲咧。你都好难去厘清究竟是民用定军事用途，咁所以咧，其实我觉得佢只是作为一个谈判嘅筹码，或者啊系突然间啊一个最大嘅领导人咧有种精神亢奋之下咧叫一声令下，但系你发现咧转头美国嘅报复嘅 100% 关税咧就顶唔顺啦，仲有消息传嚟咧就话 Donald Trump 话想限制啊美国波音公司嘅飞机零件咧入去中国添。咁如果真係限制埋呢方面咧，對於中國嘅打擊咧，係不限於 100% 關税喎。因為雖然近年咧，中國入口波音飛機嘅數目已經減少咗，啊轉投空中巴士，咁但係咧，佢中國大陸始終有成咧好大比例嘅飛機咧係屬於波音嘅。咁波音嘅飛機咧。嘅零件咧係不能取代，你唔可以好似淘寶咁樣淘啲波音零件翻嚟，一定用翻波音嘅原廠，甚至佢嘅軟件升級。咁所以如果美國嗰邊咧實施呢個限制咧，對於中國嘅航空業咧都係一個沉重嘅打擊。咁基於呢啲咁嘅關税啊，同埋真真正正嘅硬技術咧，其實中國係冇辦法真係咧用稀土嚟去對付美國嘅，因為如果你真係實施呢種禁运或者限制的时候呢，其实正如我们所说，这个是混合战争，即是你宣战。你宣战的时候呢，美国呢就可以呢真的不止限制这个高级的人工智能晶片，即正是限制波音飞机的零件呢，你的中国的航空业呢都已经可以瘫痪你了。 最近呢有消息说中国呢是向这个波音买500架飞机，是吧？ 是啊， 这个还劲过这个卡达尔的个航空公司是买200架，那不用买了，是吧？500架波音机买什么贵啫？如果这个 Donald Trump 一下这个加强制裁，那些细节他没讲，11月1号之前他会讲，这个看看中国的态度。一旦呢你一定会呢是拉埋波音去制裁，这个没得谈。一制裁中國的飛機零件更換啊，同埋定期維修啊等等咧，就大禍啦。咁啊，咁嗰陣時你要問啦，係嘛？香港啊，喺度起飛嗰啲波音機啊，同埋國泰航空公司啊購入嘅波音飛機啊，受唔受影響咧？如果中國嗰陣時啊，想利用國泰航空公司做一個繞道，係嘛？假借就國泰嗰啲飛機咧，就需要零件。咁而啊，國泰咧又屬於香港。咁波音呢如果跟隨呢個制裁令呢，係當香港呢唔係中國嘅一部分，就向呢個呢波音呢係呢個國泰嘅波音機提供零件，係咪？咁又或者呢將幾架中國航空公司呀，係咪嗰個機身呢係油咗佢，油成國泰嗰個 logo， 然後呢就飛過嚟香港，就由國泰出面呀是去代中國的波音機的樹是購買零件，這樣就行不行呢？是吧？這些不要說天方夜譚，這些在中國來說是一定會 做得出的，這些不是看周星馳電影，我覺得是非常正常。這些是後話，是吧？ 咁啊，所以咧就唔通你真系靠 C919 咩？你 C919 啊，十几年前咧都已经宣称啊呢个制造成功啦。咁嗱，呢个可以啊，就完全你反抵制波音机嘅嗰500架飞机啊，即使一个订单 C 位，就而家加大中国 C919 啊吓飞机嘅制造量，系嘛？香港咧全力支持，9间大学边间有飞机工程嘅毕业生啊，今次发达啦！一毕业咧，即刻咧系调入大湾区，系进入中国其他嘅 C919 啊，嗰个飞机制造城市系为祖国贡献啊，呢个一分嘅热度啊，呢个咧又唔系话差嘅，系嘛？可唔可以制造啊大量嘅工作职位噶吓？嗱，所以咧嚟咁样玩落去咧，咁表面上睇啊，就中国咧3-2日咧系有软化啊，因为咧我唔相信。当初 Donald Trump 收到中国嗰张清单咧，就净系话俾 Donald Trump 听，啊，净系啲军用工业咧系有影响啫，啊，其他嘅民用嗰啲咧系我哋系唔会嘅，系嘛？如果系嘅，使乜 Donald Trump 当时咁撞火咧？啊，所以话呢啲嘢咧系一时一样，啊，今时咧今日咧就可以咧系热，听日就冷，今日是就听日非，之但系咧肯定就受到巴基斯坦嘅刺激，因为咧巴基斯坦啊呢位穆尼尔啊。啊！呢、这個總參謀長顧問團咧，亦都私下向美國政府除咗出口稀土之外，仲話可以咧由美國出資喺巴基斯坦嘅阿拉伯海嘅沿岸咧開多座新港口。呢座港口由美國直接營運同埋管理。啊，唔好慳翻啦！啊，唔使咁樣驚嗰啲咩巴拿馬運河啊呢啲咁嘅嘢，唔使頭赤噶啦。令到美國喺全球最敏感嘅戰略地帶係建立多一個據點。嗱，呢个消息就《金融时报》咧，系取得个文件系爆出嚟嘅。喺阿巴基斯坦一个叫帕斯尼啊嘅临海嘅渔港，就可以打造成可以出口关键稀土矿产嘅港口。但系呢个帕斯尼啊呢个渔港咧，一旦交由美国出钱啊，系去打造同埋营运嘅话咧，只系距离伊朗咧系100英里嘅啫，又距离中国资助建设嘅瓜达尔港咧，就只系得17英里。嗱咁样咧，就令到成个南亚吓嗰个战略地位咧系改观。嗱，而家咧就反映出咧，就巴基斯坦官员啊，正在喺剧烈变动嘅南亚地缘政治之中咧，系为咗自己嘅利益寻求咧系突破。嗱，呢个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又唔怪得巴基斯坦嘅吓。呢个世界边度有同你讲啊国与国之间友谊啫吓，全部系讲钱同埋利益。帕斯尼港一旦建成，就可以令透过新建嘅嗰啲配套嘅铁路，同巴基斯坦内陆嘅各个矿区相连。主要出口嘅矿种咧，包括铜同埋锑，而锑咧就系电池同埋飞弹啊嘅重要燃料啦。呢个港口建设嘅成本咧系高达12亿美元。嗱，呢啲钱对于美国嚟讲湿湿碎嘅啫，系嘛？资金嘅来源咧就系巴基斯坦联邦政府出啲，就美国开发融资咧就共同出钱。嗱，一旦呢个帕斯嚟讲，相信咧系一定咧系会势在必行噶啦。嗱，咁呢个协议一签咗咧，你话难怪中国咧系撞火噶嘛，系咪啊？咁你成个瓜达尔港咧？系嗰个影响力就俾佢抵消噶嘛，令到美国喺阿拉伯海、印度洋同埋中亚嗰个影响力咧系大增，同埋抵消咗中国啊长年咧喺巴基斯坦经营嘅一带一路嘅影响力，系嘛？因为咧《金融时报》一爆咗出嚟之后吓，咁就巴基斯坦咧个政府咧就话啊，其实未定案嘅，啊总参谋长咧并冇任何嘅呢方面嘅职位，系嘛？不过系私人讨论咧系出现啫，系从未在官方渠道咧系提交，只系咧讲啫，系嘛？呢、這个世界冇死冇鬼点死错人啦。过去20年，美国喺南亚嘅天平咧相当咧系倾向于印度。而巴基斯坦就选择同中国咧紧密拥抱，之但系喺今年夏天开始，原来喺呢个极重要嘅南亚嘅地缘政治嘅板块咧，系开始出现裂变啦，系嘛？咁巴基斯坦嘅总理谢利夫咧，啊，亦都咧系公开感谢咩咧？感谢 Donald Trump 调停印巴嗰场短暂嘅战争，记唔记得啊？系咪几个月之前印度同巴基斯坦开火嘅？系嘛？就据说印度 有几架啊？呢、這个咧法国嘅嗰啲幻影飞机俾巴基斯坦购买嘅中国啊，啊嗰、那个战机咧系飞咗落嚟啦。呢、這个咧系未经正式嘅战实诶、证实噶啦。咁嗰阵时我哋听到咧好多啲小粉红咧大声欢呼，话诶、哎、巴基斯坦啊呢、這个兄弟啊可以喺前线咧系帮中国咧系睇住成个印度洋，由中国咧系提供犀利嘅武器。点知语音未落咧，而家出现一个逆转嗱，呢、這个你话世界上嘅事。你系边度估得到呢系嘛？咁咧就主动邀请美国嚟到投资，甚至咧俾美国直接咧管理港口咧。呢、這个对于巴基斯坦嚟讲非常之大胆，因为咧佢本身佢国内有非常之顽固嘅伊斯兰嘅势力，呢啲伊斯兰势力咧几十年来都系反美系嘛？咁中国咧长年以来一直系巴基斯坦最亲密嘅战略伙伴，提供主要嘅军火咧。啊，同埋貸款咧係有數以十億計，嗱咁係唔係話一下之間就踢走中國，就同咧呢個美國咧係簽署合作協議咧？嗱、啊、呢、這個咧就仲尚待咧係觀察，係咪？只不過咧，巴基斯坦軍方啊嘅工程部門透過呢個工業集團咧，就簽署嘅備忘錄咧就輸出涵蓋銅梯。同埋一種叫 neodymium， 叫做咧鋁啊，即係金字邊一個男女個女啊嘅礦產同埋稀土礦，係嘛？咁目前咧礦產咧只係佔巴基斯坦嘅 GDP 3%，多數咧係未開發，而且咧就集中喺巴基斯坦西部一啲動亂嘅省份，呢度咧出名咧係麻煩嘅。就咧，舊年咧就已經有咧2000人咧喺呢啲咧啊種族啊同埋啊將村落嘅部落裏邊嘅衝突咧係死亡係嘛？咁咧嗱，美國咧就向來都唔介意插只腳落嚟呢啲地方，只要咧係有利可圖係嘛？咁所以咧就而家嗰個地緣政治咧出現變化，怎麼解釋得到點解啊嚇？喺上個週末咧，中國突然反台啦。嗱，所以呢個世界咧，到處都骨牌效應嘅，係咪啊？一牽一發咧，就動全身。咁喺香港咧，有咁多嘅南亞裔嘅居民，如果阿巴基斯坦係同中國抹面啊，又對於香港啊住咗幾代嘅巴基斯坦嘅南亞裔，佢哋嘅處境有咩影響咧？咁就唔知啦。嚇，咁佢哋自己咧係早早作打算啦。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聽《風雲快訊》，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呢啲香港特区嘅政府嘅高官咧，佢哋最大嘅特征就系缺乏想象力。我可以喺度讲一句，冇一个值咁嘅钱同埋值咁嘅身家。嗱，而家就系水退嘅时候，个个都冇着裤。呢个咧系 Empress 啊！啱啱籌謀要起嗰陣時候，我已經喺光明頂嗰度咧做咗幾集。我話你起咗嚟一定係嘥錢，因為冇人會去睇。喺殖民地時代啊，呢、這個英國佬咧係從來冇喺香港扶植過藝術教育。嗰啲咩現代藝術咧、抽象畫同啲中國人係兩個世界啊，係嘛？啊，周聰咧唔係咁簡單嘅。唔係話而家一般人講咧，哇！淨係睇佢後面嗰20年啊，同雪梨啊，大家一齊合作啊，啊做過幾套電視，嗰個完全唔重要。喺大約4-5年前啊，我同你一個訪談嘅節目，曾經咧你話俾我聽係想約個周聰出嚟做，但係咧佢係推咗。佢推嘅原因可能咧係因為佢知道有份訪問嗰個叫陶傑啊，我小人之心諗啊。